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53年6月19日，美国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纽约州新兴监狱。 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就在这样的电椅上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他们是谁？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为什么被送上电椅？为什么许多美国人为他们而游行示威？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档案为您揭秘1953美国间谍风云。 这条走廊在美国纽约州的新兴监狱。1953年6月19号，整个美国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里。两个犹太裔美国人 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 在所有囚犯的目光注视下缓缓地穿过了这条走廊，而走廊的尽头门背后则是新兴监狱的终极刑具——电椅。6月19号，在犹太教的安息日，晚上8点太阳落山之前，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就在这样的电椅上结束了他们的生命。1890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把用来处决犯人的电椅，在纽约州的监狱启用了。在纽约新兴监狱使用电椅的历史上，一共有29个人坐上了电椅，其中27个。都是因为谋杀罪，而那两个不一样的就是罗森伯格夫妇。罗森伯格夫妇被处死之前，在监狱的高墙外边有两个小男孩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请不要杀死我的爸爸和妈妈。这位就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 Julius Rosenberg， 那一年他35岁。这是他们的母亲 Ethel Rosenberg， 这一年他将要满38岁。在两个孩子的身边还聚集着大批的人群，他们举着标语牌喊着口号，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对罗森伯格夫妇的谋杀。在世界各地都有支持罗森伯格夫妇的抗议行动，在伦敦抗议者们堵塞了交通，在爱尔兰人们向中央情报局都柏林情报站投掷燃烧品，在意大利抗议者甚至进行了罢工。那么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为这两个死刑犯请命呢？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放着长达300多页的一份报告，世纪罪案。 这么大的阵容来对付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这在美国还真是少见。 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联邦调查局倾巢出动，为哪般档案正在揭秘。 问这两个问题的人当时不在少数，甚至包括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2月12号，刚刚上任的艾森豪威尔回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份长达300多页的报告。这份长长的报告说的什么呢？说的就是美国人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把美国人重要的核心情报、原子弹的情报 送给了苏联。而提供报告呢，就是这位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 Edgar Hoover 和这一位纽约南区法院的法官 Erwin Kaufman。 哼，这个来头可真是不小啊，啊，这么大的阵容来对付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这在美国还真是少见。如果你有功夫去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到了联邦调查局对于这个案子的所有的调查报告，你也看到了纽约南区法院对这个案子的所有审讯记录，那你就会发现罗森伯格夫妇的间谍案，哼，它不仅是胡副局长嘴里说的那个世纪罪案，而且还是迄今为止二十世纪可能是争议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个间谍冤案。冤案，他们究竟冤在哪儿？如果真是冤案，那么这对蒙冤的罗森伯格夫妇，他们又是什么人呢？朱丽叶斯·罗森伯格，生于1918年5月12号，犹太人。他的妻子也是犹太人 ，Ethel Rosenberg， 原名 Ethel Greenglass， 生于1915年2月28号。他们两个都住在纽约外城的东区，还巧了，他们住的地方呢就只隔了几条街。更巧的是，这两人上的是同一个高中，希瓦特帕克高中。由于艾塞尔比朱丽叶斯要大了差不多3岁，所以在学校那段时间，其实两人基本上没见过面。1945年8月，日本广岛长崎的10万亡灵，让全世界知道了一个新名词：原子弹。日本人用“诸神之黄昏”来形容这个可怕的事件。美国人知道了，自己不仅制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武器，同时获得了一种对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威慑力量。美国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原子弹不仅加快了二战的结束，也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自信。战后，美国举国上下是一派欢乐上进的气氛，大家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形势一派大好。朱丽叶斯·罗森伯格自己也集资开了一家电器公司，叫做 GR Electrical Engineering。他的妻子 SL 则在家里做起了全职的家庭主妇。可是，没过多久，正当美国人正在大踏步、趾高气扬地向着世界霸主的位置迈进的时候，这时候，有人“梆”的一下，给了美国人当头一棒，美国人被打懵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罗森伯格夫妇开的小公司也倒闭了。那么，能这样敲美国人一棒的是谁呢？当然，只能是苏联。1949年9月23号，在哈萨克斯坦的荒原上，苏联成功地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有了原子弹，斯大林的笑容明显自信了很多，美苏两国冷战自此就全面打响了。但美国政府无法想象，苏联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生产出原子弹，苏联一定从美国偷走了些什么，原子弹间谍这个词就诞生了。可是罗森伯格夫妇小两口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跟白宫五角大楼根本就扯不上，那他们两人怎么又跟原子弹搭上关系了呢？哼，这就得先问问联邦调查局了。为什么是联邦调查局呢？这不是涉及到国外吗？那是因为当时中央情报局还没有正式成立，所以联邦调查局就暂时代跑了。总之，关于原子弹间谍的调查在10万火急中展开了。胡佛下令重新启动原来美国陆军使用的但已经尘封的绝密窃听计划 Winona。 在这个计划下，从1939年起，所有来自苏联的秘密电报都被监听，现在重新启用，可见为了侦破原子弹间谍案， 那是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我们这里有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的一些电报的影印件，来看一下。这些电报被截获以后，然后经专业人员进行破译，破译以后就得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电报。电报里面的人名地名都是用的代名词，不过有一个东西每份电报上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电报的发出地是纽约，接收地是莫斯科。这份都是啊，来看看这上面都有些什么内容。On 5th February, a meeting took place between Goose and Rest. 这里 Goose 和 Rest 显然都是代号，鹅和休息。后面还说这个 Rest 是从外边来的。R arrived in the country in September. 九月份来的。他是谁呢？ As a member of the island mission, 他是岛计划的成员。那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Enormous.联邦调查局为了破译这些电报花费了大量的钱财，甚至还求助于盟国，比如英国的军情五处。纳税人的钱还是没有白花，因为后来美国人发现，在这些来往电报里面经常出现的 enormous 其实指的就是曼哈顿计划。顺着这个线索，电报里边 Rest 这个家伙也被锁定了，他的名字叫 Klaus Fuchs， 他工作的地点不是别的地方，叫 Los Alamos， 正是美国原子弹的诞生地。 平民夫妇和原子弹扯上关系，听起来有些荒谬。 远在几千里外的 Los Alamos， 他们估计从来都没去过，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了原子弹间谍呢？ 是阴谋，那阴谋背后又掩藏了什么呢？档案正在揭秘。 罗斯阿拉莫斯是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偏僻的小镇，美国的原子弹就是在这里组装的。罗斯阿拉莫斯的居民们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周围110平方公里的荒地上围起了铁丝网，小镇的邮政、邻里的纠纷、下水管道堵塞，都开始由胸前有三颗星的军官来处理。任何往来的车辆都要上报，而小镇的名字却从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当时对 Los Alamos 的保密工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整个美国只有12个人知道曼哈顿计划的全部情况，所以连小镇上的居民对这些美国大兵究竟在这保护着什么都根本就不知道，那就更不用说罗森伯格夫妇了。更何况这小两口一辈子都住在纽约，在外城东区的曼里欧大街，远在几千里外的 Los Alamos 他们估计从来都没去过，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了原子弹间谍呢？英裔德国物理学家，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核心技术人员。1950年2月，福克斯在英国被捕，他成了这个间谍案第一个突破口。福克斯很快就交代了，据他说，他把情报提供给了一个叫做 Harry Gold 的人。逮捕哈利古德不费吹灰之力就办到了，而哈里对联邦调查局的配合程度，连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自己都不敢相信。在审讯记录中，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记录：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问他，你到过密西西比州的西部吗？哈里的回答是，是的先生，我为阿纳道里·雅科夫列夫工作。雅科夫列夫，太好了，这不是俄国人的名字吗？就这样，很快一个通向苏联的间谍网络浮出了水面。阿纳多利·雅科夫列夫这个人，上个世纪的40年代就在苏联在纽约的领事馆做副参战，当时已经知道了他是克格勃间谍。不过可能 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吧，我们始终没能从档案里找到他的照片。哈利说了，他是亚科夫列夫的下级。他也承认从福克斯手里得到过情报，就是这位。不过哈利还说起他从另一个人手里得到过情报，这个人是个美国军人，可是他记不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他的妻子叫 Ruth， 就是这位。如果真是像他说的有这么一个美国军人的话，那他犯的就是叛国罪。连名字都没有怎么找呢？不用担心，联邦调查局已经重新启动了维诺纳计划，所以最终从往来的秘密电报中把他给找到了，就是这位 David Greenglass。David Greenglass， 他是美国陆军现役军人，工作的地方呢也是在 Los Alamos。在军队里，他是机械师，同时也负责一部分物资的运送工作。右边这位就是他的妻子，名叫 Ruth Greenglass。所有的信息全部吻合，很快，大卫·格林格拉斯被逮捕了。和福克斯比起来，大卫只是个小人物，没经过什么事儿。一听说他被指控的是间谍罪，而且涉及到原子弹，他吓坏了。很快他就向联邦调查局供出来了，是别人指使他参加间谍活动的。别人谁呢？他的姐夫。而他的姐夫正是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就这样，罗森伯格夫妇被卷进了间谍案。一切都太顺利了，案件就像多米诺骨牌。福克斯、哈里、露丝、大卫、朱利叶斯·罗森伯格，这些间谍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浮出了水面。1950年6月16号上午8点，两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非常轻松、很有礼貌地来到了罗森伯格家里。他们觉得他们要做的非常简单，不过是轻轻推一下而已。可没想到，面对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质问，朱利叶斯完全不合作。他的回答是：把大卫叫到我这里来，我要当着他的面叫他骗子。没办法，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只好两手空空回去了。可是联邦调查局可不会让多米诺骨牌在这个犹太人面前停下。对罗森伯格夫妇的全面调查开始。大卫被捕以后，很快他就供出了他的姐夫 Julius Rosenberg。 罗森伯格1939年从纽约大学毕业，拿到了电子工程硕士学位，然后他在美国军方一家无线电工厂工作。朱利叶斯在电子工程上的才干，军方非常欣赏，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他经常跟一些左倾的甚至共产党人士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犯忌的。于是1945年军方把他给解雇了。看来美国军方只是认为他交友不慎，因为当时他并没有遇到其他的麻烦。在他的朋友里面有这么一个人，他有浓重的英国口音，大家都叫他 John， 就是这位。可他的真实姓名是叫 Alexander Fitier， 他也是他的部下。他可是个真正克格勃间谍，因为克劳斯·福克斯当上间谍就是他雇佣的。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疯狂地迫害犹太人，而罗森伯格自己就是犹太人，因此他非常痛恨希特勒纳粹，而当时的苏联的确是站在抗击纳粹的第一线。因此在当时， 罗森伯格的确利用自己在美国军工厂工作的便利，向苏联方面提供过有关雷达技术的情报。菲克利索夫当然希望能从朱利叶斯手里得到原子弹的情报，可是他帮不上忙，因为他没有啊。后来菲克利索夫告诉他，他妻子的弟弟大卫格林格拉斯正在组装一种超级武器。朱利叶斯听到了很兴奋啊，就把他招进了间谍网。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网络是这样的，亚克里索夫他手下有他，菲克里索夫招了他，他是他的上级，然后他向他汇报，他而且找到了大卫。现在的问题是，罗森伯格朱利叶斯他究竟只是个中间人呢，还是也参与了整个原子弹情报网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抓到了费克里索夫就很简单了，可是麻烦是这个家伙早就跑了，没影了。那结果就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切调查只是显示了罗森伯格夫妇有共产主义背景，至于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参与了原子弹情报网的传递，没有。不过罗森伯格夫妇有共产党背景这个消息在当时据说就像一针兴奋剂打在了一个人身上。那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 Roy Cohen， 律师兼检察官，在罗森伯格案中担任公诉人。他出身法律世家，他父亲就是纽约著名的法官。大约是受父亲的影响，罗伊·科恩从小就有了出人头地的想法，大学毕业后21岁就拿到了律师执照。22岁的罗伊·科恩野心勃勃，他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向美国的政坛法律界望去。他看见了谁呢？就是这位 Joseph McCarthy， 麦卡锡参议员。说到他，他可是大名鼎鼎了。 McCarthyism， 麦卡锡主义，就是以他命名的。就在福克斯被捕的前一个星期，麦卡锡参议员刚刚在弗吉尼亚州发表了一个长达6个小时的演说。那他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 Clear to Communist Major, I said, then General, you should be removed from any command. Any man who says, I will protect another general who protects communists is not fit to wear that uniform, General. But I will not be deterred by the attacks of the Murrows, the daily worker, or the Communist Party itself. Now, I make no claim to leadership.In complete humility, I do ask you and every American who loves this country to join with me. 按照阴谋论的说法，看到麦卡锡参议员如此的风光，罗伊·科恩来了灵感。在当时，美国是冷战气氛弥漫着全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给一个共产党间谍定罪，那么自己不就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吗？照这种说法，罗伊·科恩认为自己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证明这些共产党人犯有间谍罪，一旦罪名成立，那他就大功告成了。罗伊·科恩很快就和联邦调查局有了合作，事实上清查共产党也是胡佛向国会申请资金的重要理由，而胡佛和麦卡锡参议员早就有合作。罗森伯格夫妇很快就成了科恩和胡佛的共同目标，两个人是一拍即合。很快这个案子到了纽约地方法院，落到了一个叫考夫曼的法官手里，就是这位考夫曼。刚好在1年多以前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纽约南区地方法官。案件就这样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现在联邦调查局可以光明正大、合理合法地使用强硬手段了。